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萌那个，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换位不换人，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02啊，49秒。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我们的节目是漫游嗨翻天。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想观看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视频回放，就请登录哔哩哔哩网站查找漫游嗨翻天这个官方账号，我们每一期的视频回放你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是，我想在今天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来问许可一个问题哈。 我就喜欢这种开局真心话大冒险 啊，真心话大冒险没有那么刺激吧？ 因为你说的所有问题我都会如实回答。 好的，其实我就想问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漫画的呢？ 漫画我买的第一本应该是《西游记》 啊， 那会儿有 你应该看的是连环画是不是？ 啊，那叫连环画啊？ 这是小人书吗？ 不是啊，那会儿《西游记》换成漫画啊， 啊， 彩色的那种。 哇，那 一本一本有这么大？没有，就这么大，确实很贵，这么大。然后是《西游记》连载，然后滋啊滋，柯南什么的都是后来的事儿了，就是那种小图书，书报亭买那个，那都是后来的。 大概几岁呢？ 你说最早接触《西游记》啊？ 最早接触漫画大概多大？有没有印象了还？ 8岁吧，8-9岁吧，应该 是 柯南和火影。 刚刚上小学，差不多那个年纪，是不是？ 对。 其实我也记得，就是我小时候最早接触漫画的时候，就是自己拿着零花钱，然后攒很长时间，然后去买一本漫画过来看。然后后来就有的时候偶尔爸爸妈妈就是开恩，可以给买一整套漫画书，那时候觉得特别开心。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贵，因为一整套几百块钱，在那会儿，基本是100块钱去超市可以拎2兜子回来那种，你花几百块钱去买一些 漫画书就物质生活太好了，你这个 拥有了整个世界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不知道大家就是从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漫画，但是现在其实我们要想再看到各种各样的漫画其实非常方便了， 没错， 有了手机可以随时随地在各种这种啊漫画平台上面去挑选您感兴趣的漫画来读，所以说真的是比之前有很大的进步， 很大的进步，而且很方便。 是， 但是不知道啊，大家平常在看漫画的时候会不会啊有所关注到那些，你想你看着漫画他肯定有在幕后默默贡献这个辛勤劳动和智慧结晶的漫画作者和漫画编辑呢？ 是的， 我觉得尤为是这个漫画编辑。你可能作者大家因为你比如说柯南火影这些漫画，大家其实作者因为标在最前头嘛，大家都会很看，但是有一些责编啊，比如说会在内页啊封页上， 就是真幕后英雄了， 真更是编辑会更幕后一点。 对，其实作者可能会受到更多的粉丝的喜爱，因为大家可能会看一个漫画作品最先关注到就是哎这个漫画 好像是哪个导演一样。对对对， 但是就是可能漫画编辑的话大家可能就不会太注意到，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漫画的那些事儿。然后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人气漫画作者老狐狸，欢迎狐狸大大，欢迎，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这个腾讯动漫条漫编辑小爽，欢迎小爽。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爽。 欢迎。 不是这个动漫的编辑都这么漂亮吗？这个单位没选对是吗？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 应该说是就是只有长成这个颜值的才可以进入到你们单位，是不是？ 哇，你们单位这么好啊？不会不会，你肯定是在你们单位佼佼者。 并不是，大家都没，我是垫底儿的。你应该看看其他人会更好。 哎，其实你要这么说话， 你们有工作照吗？我真是想看你们年会照。 我以为你说你明天就想跳槽了。 哎，等会儿别动，我跳什么槽？我还是喜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我喜欢在这里发声，跟你不一样，你天天就要跳。然后，哎，我跟你说啊，咱们前一档节目啊，那个小爽，前一档节目《唐伯虎点秋香》啊，堪称每一期节目都是这个美女和帅哥。没想到今天来这儿，咱们一个幕后的工作能长成这样。 哎，其实我不知道小爽， 太激动了， 说你是个幕后的工作者，是不是大部分时间的工作还是在幕后的？ 对，其实就是主要就是老狐狸催稿 啊， 就是常年拖稿，然后各种，因为他很狡猾嘛，就是老狐狸， 所以叫老狐狸， 难道跟名字一样？ 对他， 老狐狸这个名字有来历吗？狐狸大大， 你先不是听出来了吗？基本上都是这样来的。 哎，也就是说你自己给自己起这个名字， 主人如其名嘛， 因为自己看透了自己的这种特质，这种属性， 有点像属于自嘲的那一种。 啊， 他的狡猾一点是他脱稿可以用好几种理由， 比如说 花式脱稿， 就比如说今天孩子，哎，今天孩子在学校打架了，然后今天我老婆怎么样，然后就花式脱稿， 今天老师叫家长 去一下，花式秀恩爱，就说哎，我今天要给老婆做饭啊什么的。 哦，连给老婆做饭都成为你就是拖着稿子不交的理由吗？ 经常是结婚纪念日拖一下稿。啊，是吧？比如说老婆生日也拖一下稿，这个很 原来节日还可以这么。哎，我跟你说，每天上节目长知识啊！以后我跟你说，这各种节日，什么国际妇女节啊，我就说，哎，我得 都要好好在这个手机上日历上标出来。 哎，我得把那万年历买回家，我跟你说，天天翻一翻，每天做好功课。 所以以后逢年过节我都看不到你了，是不是？ 你知道世界地球日是什么时候吗？ 三月份。 你知道国际友谊日是什么时候吗？ 国际友谊日 有这个， 真的吗？ 国际友谊日， 那我蒙一个吧，六月份。 差不多六七月，七月多一点。 你看你自己也不能说出来准确的日期，为什么要来考我呢？ 就是考题的人不一定知道答案啊，高考考官他也不知道这个题的答案。 都是套路。 对，好。 那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我们的狐狸大大还有小爽来聊一聊关于漫画的事儿。如果大家有什么任何问题想跟二位嘉宾，包括我们交流的话，也可以随时通过 B 站来发来弹幕。然后， 另外差一句啊，大家如果觉得今天咱们的小爽和小美。哎，真的啊，够不够美？大家可以发来评论。小爽说他是他的公司垫底儿的啊，大家可以说说啊。 然后同时呢，如果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不妨来这个佩戴一下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另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我看看啊，8:09 那 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 油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天后大神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好，我是徐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没错，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哈。他们就是人气漫画作者老狐狸以及腾讯动漫条漫编辑小爽。再次欢迎二位。 我觉得今天二位，一个老狐狸特别幽默啊，这特别幽默，还有一个小爽 的灵魂，是不是？ 还有一个小爽，就纯是这种颜值， 颜值担当。 今天这个组合非常好，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有时候工作就是这样，就是男人女人干活搭配不累，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有女生，就是你一按阴阳比例，她调节好了，就是特别开心。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是两位嘉宾，又有内涵又有颜值， 没错，你想想， 就是特别好的组合， 灵魂又美， 然后 颜值又登峰。 是，其实大家可能更多的接触到就是漫画家，会觉得这个职业还挺神秘的，因为大家经常会看到各种精彩的作品，但是就不太清楚大家在就是作为漫画作者幕后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子的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被迫赶稿，跟想尽办法怎么脱稿。 那属于这个现实比较骨感的类型，是不是？ 对。 啊，怎么说呢？是因为压力会很大吗？就工作量是？ 工作量其实不大，就是你老会想着怎么去完善，把一部作品弄得更好，就你会去抠一些故事啊，或者是画风的一个细节。就我个人是比较着重于抠故事的，就是我想每个故事，就是我一定不能让读者猜到后面发生什么 啊，所以就是在剧情的编排上还是最费功夫的吧。 然后这也是责编老认为我脱稿的原因。我说我编不下去了。 今天我听着老狐狸大大这意思是要证明一下自己平常脱稿不是在脱稿，我是在每天完善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我没有在脱稿，我每天在完美的工作， 在为自己证明。那怎么样？那小爽作为这个责任编辑哈，编辑大大有什么要说的吗？对于这种行为， 他这么说很完美，我都没法说。 不是小爽，你其实看透了是吧？其实这事儿， 对，现在其实他也就是在脱稿的同时，我刚有看他的那个翻他那个跟那个主笔的聊天记录啊，他刚刚还在调整那个人物的那个结构还有分镜啊之类的东西，其实他也是很负责的，就帮其实帮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就老狐狸这样虽然狡猾，但是还挺好的， 人很好。其实有一项调查啊，就是说世界上有一项调查说这拖延症的人啊，往往拖延症的人就是创造力很高。所以你像狐狸大大干的这种，比如说这种事儿，漫画那肯定要 创 造力， 性的工作， 你不是说有之前有先模板你稍微计算什么，这个是需要一个很创造的，所以说你创造能力越高，可能你拖延症越厉害。 所以 我听见小爽这么说，我觉得狐狸大大这个创新能力还是很高的啊。 不，你看我发际线就知道了。什么叫聪明绝顶？ 啊， 没有啊，我觉得你发际线还可以啊。 我是特意修了一下 啊。是吗？聪明绝顶，我觉得我这发际线也可以啊。今天 你还 聪明绝顶， 差点。 你们能看见我的脑袋以上的头发吗？ 你这是属于手动绝顶， 也行啊， 手动绝顶， 一览众山小，会当凌绝顶。 就是期待你10年之后，我们的许可是什么样子？那时候没准就真的是聪明绝顶。 如果我要真聪明绝顶，我就剃成杰森斯坦森那样了。 啊，那也行， 全脱光，对， 那你也可以走一下硬汉的风格了。 郭达吗？ 为什么跳到了郭达老师？ 郭达跟杰森斯坦森不是很像吗？不是，小美，你这个都。好，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不是真的啊，这个网上都已经很火这样。 好，那个我们还是想问一下我们的狐狸大大哈，就是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漫画感兴趣？ 其实就很早以前，小学二年级吧，因为当时我有些亲戚在香港那边带回来一些，比如《龙珠》，最早看是《龙珠》 啊，《龙珠》 那时是港版， 也是很多人的启蒙漫画了，我觉得。 就我觉得这种感觉很 low 吧，每个人都一样。 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 那年代也就龙珠跟圣斗士比较火， 那传进来的也就这两部， 嗯， 别的都还没有。 然后当时一看是一发不可收拾，就沉迷不可自拔，是不是？ 对，就觉得还能有这么好玩的东西， 嗯， 我一直就喜欢上了，然后也一、小小开始就开始画了， 嗯。主要是想，当时最早还是想画《龙珠》里面的人物吗？是因为这个所以喜欢上了画画吗？ 嗯，就感觉有一种东西是自己想要的，自己想表达的， 嗯， 就是说每个人有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嗯， 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最能表达出我自己的个性的东西。 嗯，就是想通过画画来表达自己想传达的一些情感。嗯， 而且也能传导一个他喜欢的一个价值观吧。 对， 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孩子小的时候都会喜欢涂涂画画，可能大家都没有经过特别专业的学习。 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喜欢，因为小学有一门课叫美术课嘛。 啊，你不喜欢画画是不是？ 哎，我其实挺不喜欢，我喜欢上语文、数学，我不喜欢上美术。 哎，其实我还挺喜欢上美术课的，那时候还是美术课代表，虽然真的没有系统的学过画画。然后我就 记得，这女生嘛，适合画画吗？你美吗？你就天天画吗？ 其实也不是，就是 提前练化妆嘛。 尤其我们小时候，就是你的那个同桌也是个女生，然后两个女孩子就经常各种画那种小动物啊，或者是各种美少女的眼睛，什么美少女的头发，美少女的脸，就特别喜欢画。 你小学都看什么了，左小美？ 就是 你有真正 一点点玛丽苏的那种感觉。哎，其实你说到这儿还真是记得，那时候上高中了，就学习已经比较紧张了，然后但是在课前的十分钟我还在那个书上画那个美少女的脸，然后这个时候就感觉光突然暗了下来，结果一抬头发现班主任正在静静的看着我画画，当时 觉得。后来你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 然而并没有，就是一直属于没有人来系统的教我，也没有系统学习，纯属业余爱好。不知道小爽会不会小时候也特别喜欢画画这样子呢？ 我小时候画的其实不是很多，是高中才开始画的 啊。 然后小时候看的漫画可能也不是日漫，是欧美那边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美漫？ 不是，你这有点厉害了，小你这个。 不是，就是我好像启蒙有点晚，就是我看日漫有点晚时间。然后我一开始是看欧美那种漫画，就是有一个漫画杂志叫做《魔力》。是米老鼠的那个杂志社做的， 很有名吗？这个对， 对，就童趣那边做的，后来做到五十多期，倒闭了，好像是卖不出去。你居然知道，为什么你会 知道？ 美少女变身吗？ 不是，就是我之前就是乱七八糟，就是什么都大概知道的。但你说我真有买了五十期都藏在家里面也不知道，因为当时它倒闭的时候，我记得还有一条新闻嘛，分析了一下，说为什么这个魔力在欧美销量什么这的， 哇， 会有这个。 那时候还会有关注这，就是这一方面的新闻呢。我就觉得好像小时候看的新闻很少有关注，就是动画或者漫画。 你都天天画美少女战士了，你还关注什么新闻？ 好吧，嗯。那好，我们小爽继续讲，然后后来呢？ 后来就是才开始看那个日漫嘛，就从柯南啊开始的。 啊， 就柯南，其实柯南小时候看觉得挺吓人的， 因为就是有的啊，其实它是 真的挺吓人的。 对，它经过一些处理的，比如说血液的颜色，它会用黑色来替代，就是不会 像动画版是吗？就是 对，它会有一些处理，就是为了让小朋友不留下童年阴影。然而我们都是还是留下了童年阴影。 是的，是的，我觉得尤其第一部动画的话，第一部最恐怖了。然后漫画其实还好，因为当时画风还不是很成熟。 嗯， 我大概是从一年级的时候是蹭别人的看，然后长大之后一直就是自己买，现在到大概90多本了吧，好像。 哇， 然后就。 听出了年龄了，我感觉小爽比我得少小一个代沟，我感觉 啊，是吗？ 对，你应该 小一代沟。俗话说三岁一代沟，没准真的。 因为他一年级就有柯南看，我一年级书报亭都没有，哪有柯南卖啊？那会儿没有。 那个时候小学生钱好赚啊，就是一进 进、但是我那会儿没出都可能。 是高中吧。 哇， 应该差，这不年龄吗？ 你看前辈在这儿，我们要拜见狐狸大大。 我应该也没到高中，我应该是，但那我跟老狐狸不会年龄差不多吧？ 不会， 我 觉得应该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我觉得 初二初三那会儿， 高中时候看的是金田一， 啊， 我也有看。 那应该。我是不是透露了 比我大 年龄？ 没事，没大家听见，没听见。 就说明这些优秀动画作品、漫画作品都是没有年龄界限的，发现没有？可能就是。 你这句我就特别喜欢听，你知道吗？突然就没有年龄界。 真的，我觉得现在可能有很多就是小伙伴都是00后，或者甚至更小一点。但我相信他们没准也比较喜欢看这种柯南类似这种作品。也难说，因为我觉得好的作品还是没有时间界限，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洗礼的，是不是各位？ 是是是是是是是。 强行圆回来了。 听得说，听得说。 因为我发现你们，否则的话，我发现你们就开始已经开始比年龄了，是互相伤害。 没有没有， 一提年龄伤感情。 那我们都很小嘛，我们都90后 啊， 我们有什么伤感 的？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们都在座的都是90后、00后。 我89年的。 就是谦虚一点的说法，说自己是89年。 我是80后，我89年。 啊，是真的是89年。 你看我像吗？ 不是，小美，你怎么还这么认真？不是，我觉得你真有点可爱呀、啊。 没事，没有转，没有转过来。好，我们继续说哈，就是刚才也说了，自己小时候都会比较喜欢看一些动画或者漫画的作品。然后，对于狐狸大大来说，就是小时候看《龙珠》，也对今后的事业是有一些影响的，是吧？ 嗯，对。 嗯，那其实之前很多嘉宾也在说，就是小时候可能各种看漫画啊，然后就被家长各种没收，或者是更严重一点撕掉书，然后扔掉光盘什么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惨痛的经历？ 小冷先说吧。 嗯， 哇塞，这个 太多了， 哇，好扎心，好扎心、嗯。那岂不是撕书的问题，是扔光盘加撕海报的问题？ 嗯、 小时候不是买 DVD 多吗、 嗯？ 然后就是连着一整套全扔了，就是这种。我记得那是在初二的平安夜那一天。 嗯嗯， 然后但是那一天晚上我一点都不 你父母好残忍，在平安夜人家是给礼物，你父母把你的东西全部给扔掉。 我的就是当时可能大概是因为点正吧，就作业没写完，然后就开始看漫画，然后就全扯掉了、 哎、是你妈妈还是你爸爸下的手、嗯、 肯定是我爸啊。 嗯， 爸爸不是生女儿是自己的小棉袄吗？ 嗯，但我觉得 可能 就是在气头上 啊， 是不是、 嗯、 可能我是背心儿不是棉袄。 你可能是外套， 黑心棉做的。 嗯，那后来当时是不是特别伤心？ 我在那哭了好几天， 你 就气到，怎么说？哎，算了， 是 都 是爸妈也很生气，然后你也很生气，然后两个人都觉得好委屈的那种感觉。 是。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类似的那种经历，就是想偷偷玩一会儿啊，然后不幸被发现，然后就造成了非常童年阴影的惨痛教训。那狐狸呢？狐狸大大呢？ 我是男孩子，可能我的经历好一点 啊。我觉得你不是吧？就男孩子，没准就是老爹就直接上手了。 这不，啊、我扛揍，还好、 啊。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我 狐狸大大可以跑啊，关键 对， 嗯， 狐狸跑得快， 对， 也狡猾，对吧、 嗯？ 一般不会轻易赶走。 对， 就我爸其实当时也不怎么反对我看漫画， 嗯， 但是就是说，我就说画漫画吧， 嗯， 画漫画他反而会认为我是在不务正业， 嗯。 就其实跟这跟漫画行那整个行业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年代来说，基本上、所有漫画作者都是国外，都外国人， 是 国内的很少， 嗯， 就可能有一两个吧， 也不太被大家接受，是吧？ 大家都不知道、 嗯， 然后可能父母会认为，凭什么我家孩子能当一个漫画家？ 嗯、 中国十几亿人只有这一两个，对吧？ 嗯、 我们家有没有什么？优良的基因这种感觉， 所以家长觉得理所应当，这个几亿分之一二不可能是我们家的，嗯， 就他们认为这种东西太虚无缥缈了， 嗯， 你说如果靠漫画赚钱养活自己也不太现实，所以那时候我爸就真要跟我说，你这叫不务正业，对吧？你好好学习，好好复习，好好的 考 了好， 嗯， 好学校，对吧？ 嗯、 以后怎么样就挺好的啦、 嗯， 你不要去想一些什么不切实际的一些梦想， 嗯， 对吧？但是。嗯，随着这些年漫画发展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作者出来， 嗯， 然后这个行业也就现在给我感觉是蒸蒸日上吧， 嗯， 所以说这种现象会有点改观， 嗯， 就起码现在来说，我爸、 嗯、 我就会调侃我爸， 嗯， 就是说你看当年你说你画这些不务正业，这也能当饭吃吗？我现在真的靠这个吃饭 了。那爸爸是什么反应？ 打脸吗？ 这 不能、 哎、他只能在那里呵呵了、 嗯、 然后用个鄙视的眼光看着我。 哎，那等于是现在父亲还是不能完全理解这份工作吗？ 嗯，能理解， 我觉得应该能理解，因为你毕竟养活自己。 对，毕竟能养活自己，他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也是他认为这是个职业了。 嗯，因为时代在变，大家的其实认知也在变。我其实听完狐狸大的这我挺有感触的，因为我小时候玩游戏想组成战队，你知道吗？那是电子竞技，就是不务正业嘛。后来我就在不务正业这条路上断了，就误上正业了、 嗯、 结果现在好像某某主播这个电竞选手一年5000万啊，算了、 嗯、 下一个话题啊。 嗯，那狐狸大大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一些抗争、啊、就是面对可能爸爸的不理解？ 其实也做过吧， 嗯， 但是无畏吧，我觉得应该。 那后来 不过挺有效的 啊、嗯、是吗？ 这 这我爸还好，他应该不会上网看这些吧？ 应该不会。那说，现在屏蔽了这个。 说一个内幕， 说。 当时考试的时候，我是故意的把分数考低了。 在高考的时候。 哎呀，你这个好厉害呀！ 我爸一直在。他一直认为我成绩还行，就怎么说也能考个家门口的大学吧， 嗯， 对吧？结果我的分数连家门口大学都考不 了。你诚心往远了走， 对，然后就考了家门外的一个艺术学校。 那方便问一下是什么专业吗？ 我学的是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专业， 是跟那个相关的。 那其实还是非常需要美术功底的，所以肯定之前有做过大量的练习。 对，因为工艺美术其实学的就是传统国画。 嗯， 就工笔跟写意、花鸟这一类的 啊， 是这种形式。 那像后来学习了工艺美术这个专业，然后父亲母亲他们会理解吗？他们会支持吗？就 他们是觉得 这应该 你已经这样了，你已经考成这样了，你还好意思读正规大学吗？那你就去读你喜欢的专业吧。 啊，就等于当时撒手不管了。 对啊，我就不管你了，就你喜欢读艺术就去读艺术吧。 嗯，按照他们给你设定的道路，你应该去学习一个什么样的专业才是他们满意的？就是走上 当时我爸一直想让我去当律师。 当律师， 对， 好有前途啊！这个感 觉，对，当律师也很难的，就考各种律师资格证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不，但是父母嘛，一般都会想要当个律师啊什么，因为稳定， 稳定 的工资高， 然后收入也非常的可观，就是相对来说， 但是我爸可能想不一样，他我从小很狡猾，他让我考律师，意思就是说你的滑头用到正道， 所以狐狸这个名字没白取啊。 现在是用到正道上了啊。 那后来这个等于是从大学毕业之后怎么样的一个经历走上了漫画创作的道路，好像也是经历了一番曲折。 读书那会就已经开始跟人组一些小的那种社团，就画漫画的，然后大家花了好几年那种就是放弃了校园最美好的生活，这大家都懂吧，就不用再说了。 是 不懂这个问题，我们不懂。狐狸大大你在说什么呀？狐狸大大， 校园美好的生活嘛， 不懂 青春嘛， 这个， 就放弃了这些，然后大家都在一起每天没日没夜的在那里画漫画。结果大学几年什么也没落着，对吧？就弄了好像有一两部小短片吧， 但是掌握了这样一份技能啊，很厉害我觉得。 然后就是到了毕业，毕业之后可能这个路就真的是很曲折了。就说起来也伤心，我很成功的把一个漫画工作室通过一年时间把它做成了一个集平面广告设计跟建筑的一个公司， 也就是 就整个已经改行了。 对，等于 是跟你一个专业相关是吧？ 对。 哎，那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要去适应这种市场的？ 当时整个国内市场不怎么景气。因为零几年的时候国漫开始有点滑坡。就很多杂志社，这个具体市场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当时很多杂志社是在开始有倒闭潮，所以那会我们被迫无奈，就没办法，你吃方便面也吃够了，确实吃不下去了，但大家都连方便面都买不起了，只能想一些 能来点钱的， 能赚钱的，就想着以一些能赚钱的方式去 先要维持生计， 先活下去，然后再慢慢的发展。结果呢，我们就按照这种方针越走越偏了， 然后慢慢的就走上了从商的这种道路， 对，就一直往商业上跑了。 听得像一个学子漂洋过下海的故事。 哎，但是我觉得从商也不能说就不好，其实他在 这倒没有什么不好， 这种养家糊口的方面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吧，做的倒是。 是，整个收入还是挺可观的，也算稳定。当时我们那边算是在一个市里面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企业。 那等于是在商业这条路上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 小有成就吧。 小有成就。那后来是为什么又要还是想找回自己的初心？ 当时有一些比较有感触的事情发生。因为那会儿有一些就跟我一块做漫画有一些哥们去世了，相继去世。就他们我们当时也觉得自己这个年纪离死亡其实挺远的，也感受不到。当时当他的离世之后，我们就觉得自己活那么多年都在干什么，就是没有真真正正在为自己去 做一些努力。 这时候要配上音乐，就像那个电影了，你知道吗？青春励志电影。这些年我们都干了什么？ 觉得还是我们活一辈子要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漫画来说是从小一个梦想，就真的是特别的喜欢， 嗯， 也是很难放下的。所以说后来 念念不忘，终有回响。 对，不过这不是对某位异性，是对一个职业。 啊、对，也可以，职业是你的情人。 那做过纠结吗？就是放弃自己小有成就的商业这一块，然后重新投入到漫画这一块来，好像跨度也是蛮大的。 嗯，跨度是挺大，也想过考虑过很久，不过当时好在是家人比较支持。 那我们下半场再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长春，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然后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哈，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就是人气漫画作者老狐狸以及腾讯动漫条漫编辑小爽，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嗯，刚刚我看弹幕，大家有问啊，说就是我们能不能看到弹幕？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弹幕的，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及时回复大家，是因为就是嘉宾正在，我们正在就是讲自己的故事，可能不太方便打断，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理解一下。当然了，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跟我们的狐狸大大以及我们的小爽交流，也可以随时发来弹幕，我们看到有好的问题也会替大家来转达给我们的嘉宾的。那刚才也聊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狐狸大大还是经过了一番曲折是吧？然后学了，对，学了工艺美术这个专业，然后后来又经历了一番这个机缘巧合去从事了商业这一块，然后后来又决定重新拾起自己漫画的这个梦想。 对， 嗯，那后来就是在转回漫画这个行业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嗯，困难还是挺多的，主要是现在来说吧，原来说画漫画是活不下去，就是说吃不上饭那种感觉，现在好多了。因为现在嘛，网漫起来了，网漫起来之后呢，就说给大家展示自己的平台越来越多， 要抓住这个大潮啊。 对，然后收入还是也是比以前更加的稳定，就是说你现在不存在说我们画漫画吃不上饭，就其实都应该都挺不错吧， 保持自己生计应该没问题。嗯， 应该不单指生计问题了，其实还活挺好的。 哎呦， 而且我还听说我们狐狸大大是放弃了儿女来专门就是潜心画漫画，是有这回事吗？ 也不是放弃，就是说暂时，就是说孩子 放弃有点悲壮， 放下 孩子毕竟没办法带过来，就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来北京了，对吧？孩子就放在家 了，自己过来 对 北京这边。 因为其实不是说我不爱孩子，觉得孩子挺好的，就是说有些时候 毕竟不是特别方便。 对，因为他们在那块要上学啊什么的，各种方便嘛。 嗯， 那孩子主要还是媳妇儿和老人帮忙照看， 就他们在带。 嗯，其实也确实是会比较困难一些，像这种，长时间可能不能。就是每天见到孩子会有时候会很想念吧。 还好吧，现在有微信都能视频聊天了。 对，所以说这个视频还是一个好东西啊。 噔噔噔噔噔 噔。对，所以还是要多多的利用这个闲暇的时间都关心一下孩子，因为我觉得确实是尤其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可能还是比较希望能够和爸爸妈妈每天一起生活。 怎么你最近很有感触啊，小梅？聊聊聊聊聊。 没有没有， 说说这事，说说这事，怎么对孩子这么有感触？ 没有，因为我其实我觉得就是就是挺理解，作为父母为了去养家糊口，为了去给孩子更好的未来，可能被迫要和孩子暂时分开，其实还是挺无奈的感觉。 怎么的，为人父母了最近？ 没有。你看我这个一看 体型也不像了，对吧？好， 其实已经当姥姥了。开玩笑，开玩笑啊！刚才就是聊到了一些，就是我们狐狸大大的一些经历哈。那下面我们还是回到作品的方面。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狐狸大大被很多很多粉丝所熟知的一部作品，应该就是那部恐怖向的漫画， 对， 叫做《人皮衣裳》。嗯，能不能给大家讲讲大概是讲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当时其实很简单，就好比。当然我们是这样的，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说突然之间看到一个女同事， 嗯， 那今天怎么变得不一样了？ 现实生活中吗？ 对， 哦， 变得漂亮了。哦，原来她开始化妆。 小爽吗？ 那还没认识。 还不认识。 就突然化起妆来。 好像认识了。我知道你不知道， 反正不是你，小爽啊， 反正不是你。 对， 是你的话我怕给你揍。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整容这些，还有一些经常我们调侃说，我今天遇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嗯， 然后我送她回家，然后我在她家楼下一直蹲守，但是我没有看见她出来，原因很简单，因为那女的卸妆了，就是这种感觉。 不是老狐狸，你这有点冷啊，你这个 冷笑话。 当时我们想这个作品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说你、 啊、变化很大， 对，整容跟化妆能把人变得不一样。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东西拿来简化了，你只要穿上一件衣服就能变得不一样的话，这样的话就 故事就出来了， 很好玩， 嗯， 对吧？比如说你想变成什么？ 我想变成金城武。 他想变成杰森斯坦森。 对，现在有肌肉的衣服， 有那种穿上就是 胸肌、腹肌、二头、三头，八穿一身那个肌肉服， 一秒钟八块腹肌出来了，六块腹肌出来了。 但是你的头发得剃了。 没问题，为了杰森斯坦森剃，来来来，拿剪刀上，今天就 再找你一小姐是吗？ 啊， 给你来个那啥仪式，变身仪式。 啊，是吗？ 我还以为这剃度仪式呢。 所以说就是人皮衣裳这个故事还是会源自于现实生活的一些感悟。 但是你这源自的其实有点逗啊，其实这个怎么会成恐怖向？ 所以就是作为漫画作者一定要有脑洞，脑洞大才能写出好故事，是不是？ 对，因为恐怖向这个也不是我们定的，是读者定的。读者觉得这好恐怖啊。就有些你发现你坐旁边小美其实不是小美本人， 细思 他有可能是别人。 哇， 就穿上了那个人皮。 领导，这节目可能做不下去，现在太害怕了，真的。小美，原来你这么多天，我说你为什么一直每天都化妆？ 你会发现 你不对，你叫什么？真名叫什么？你真名叫什么？今年多大？ 我能告诉你吗？ 今年多大？原来的小美是会天天说实话的，你今天怎么这么狡猾？ 今天我说自己是00后，所以你看出了一点破绽。 哎，真的老狐狸，他有时候说自己00后，有时候说80后，有时候说90后。 对。 哦，原来是每次不同的人。 对。 你变了。 我变了。其实我压根就不是我， 啊， 我怎么叫变了呢？圆了下去啊！那小爽能不能从数据方面，就是现在就是《人皮衣裳》连载了多长时间，然后大概在观看的数据上面有没有一个统计？ 数据大概现在总点量41了，对吧？ 哇， 41，其实量很好。 嗯， 我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把他名字记错，就是好多人回复说，就在微博上问啊，那个狐狸大大，那个你的人皮客栈什么时候更新？就是 我看的是个假漫画吗？就是我每次跟他们说是人皮衣裳，人皮衣裳，但他们每次都会说人皮客栈。 是粉丝吗？ 对，然后就特别苦恼，会在微博上各种 名字嘛， 各种修正，然后特别尴尬。 因为大家在脑中进行二度创作了，已经 是这样。老狐狸，我跟你说，你在每一页的页角，你都给他写上人皮衣裳这四个字儿。 就发现以后开始都写，太开头都有写。 你会发现，就是更新的新作上面每五句台词就有一句人皮衣裳。 然后还有藏头诗，每五句拼一块，每个句的第一这个字儿就是这个漫画名字。 哇，藏头诗好厉害。 对对对， 就刚刚跟大家聊的是人皮衣裳嘛，其实好像最近还在有一部比较新的作品，叫做《代驾丞相》。 是个古风的是吗？ 对，好像转变风格还蛮大的，就变化。 简单说说呗，简单说说这个。 其实也不算转变风格特别大，因为我这人是这样的，我就说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就写什么。 对，是这样， 比较随性。对吧？当时像这种《代驾丞相》这里边，其实也是能套用现在现实里面很俗套一件事情 啊。 比如说，我们帮一些女性朋友或者是女同事去追一男孩子，对吧？ 你这个有招啊，每天画一封情书。 这个情书现在应该不太流行了吧？ 哦， 那我们细听 细听。复古的也很浪漫。 所以说，我们就往深处想，如果把这身份换一下，假如这个男同事是你哥哥，哥哥帮妹妹去追一个男孩子，但是妹妹没招，哥哥只能自己亲自出马，扮着妹妹 上阵，替妹妹来追到妹妹的意中人 啊，然后再把他们身份再换一下，就是说那男孩子是皇帝，那哥哥是丞相，这样就矛盾更多了，而且更好玩了。 哎， 那这个哥哥一定要有非常姣好的面容呀。 对，他俩 他需要一件人皮衣裳， 绝世美颜， 孪生孪生， 孪生孪生， 对，自带美颜效果。 哎，当时这个就是想法，就是由身边的这个小小的故事来的吗？ 对。 那 你总能以小见大呀，老狐狸。 哎，是那 为什么叫老狐狸呢？ 那是不是其实很多作品的创作都是根据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经历？ 对，大家都是说。比如说你创造一个人物或者什么，基本上都是跟你现实生活中有一定的关系的。 因为不可能凭空捏造嘛，就太虚了。这个 凭空捏造也造不出那种感觉。 对， 像《代驾丞相》现在是更新了 多少了？ 14话。十四话就是他已经破9亿吧，刚破9亿。 破九亿了。 好 像这个还是三叔来监制的，然后我们狐狸大大是作为编剧。 对。 那你觉得就是作为编剧和主笔哪个更累一点？ 怎么说呢？违心的说，做编剧累一点。 不违心的说。 不违心的说，肯定还是这个。 如果说吧，就这样吧。如果你现在想让我画画，就让我画，看给我擀人皮，我说画画真的很累。对吧？然后三叔跟我说，你给我快点给我剧本啊。我编剧真的很累。 明白了， 就是脑力劳动， 不同的拖延症， 脑力加体力劳动。 哎，其实你听听啊，兄弟，刚才有几个数字你要注意啊。破40多亿那个人皮衣裳是吧？这个代驾丞相已经破了9亿了是吧？您听听，40亿9亿。刚才我问了老狐狸一问题，我说现在能勉强维持生计吗？老狐狸含蓄的一笑，说：“哎，那不止勉强维持生计啊，我现在貌似懂了一些什么。” 就是从我们老狐狸现在的体型可以看，营养还是很丰富的， 生活还是很好的啊， 不像拮据的人。 你想，总共加起来已经破了50亿了，这两部作品啊，尤其 就面色红润有光泽啊。 哎呀， 劝他减肥。刚才我让他吃东西，他不吃。 所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想这个入坑的小伙伴啊，就是觉得漫画家还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哎，别 引导， 别。到时候回头咱们的这个 可以跟我们小爽有 没有学生还是那种，但是咱不是，咱说句实话， 支持一下我们小爽的工作。 老狐狸当时说这个有些人适合干这个，有些人他可能不适合， 还是要 找 好。对 干一个自己适合一点擅长一点，行行出状元嘛，一样。 没错。那像就是代驾丞相是跟古风和这种喜剧元素融合的，然后人皮衣裳又是一个偏恐怖向的作品，那不知道狐狸大你自己更加偏向或者喜爱或者擅长哪一类的作品呢？会做一个比较吗？把他们 比较吧。如果说都让我来画， 我可能更偏向于越简单化越好 啊！哎呀呀呀，你看 如果 编辑就坐在旁边， 不用我画那就 公然偷懒啊！这话 这很正常，就比如说你画到一个很复杂的东西的时候，你特别想，我现在是不是能画武侠？ 嗯， 一掌把给炸了，把这个场景给炸没了，那我以后就不用画了， 嗯， 对吧？比如说你看。他今天在皇宫里边，皇宫太难画了、 要不这一格就给他炸了吧。 对，我们这格就 狡猾，真的好狡猾。 这格我们就不搞笑了，我们就搞个宇宙大战，来外星人把皇宫收走了，就一平地， 嗯， 对吧？这样多好，你的剧情读者也猜不到， 就是读者不会往那方面想，不会往你们偷懒的那个。 我好从中参透了一些工作的这个啊借鉴啊，这个 这是偷懒。哎，这 是哪儿麻烦话就直接给他弄掉。 那比如说每次就是狐狸大大你交稿给小爽看的时候，小爽会提出修改意见对不对？ 不会，然后他不听。 不 他不听，他 不 听， 不能这样。我有，我在听。 今天有领导看节目啊，老狐狸，有人在，你得听啊。 对，我说实话，我有在听， 对， 但是做不做是我一回事了。 嗯，哎，其实我倒想到了一个四月番，是那个埃罗芒啊先生，然后里面也会出现一个漫画，就是出版社的漫画编辑之类的角色，然后感觉每天就在打电话跟各种作者沟通啊，催稿啊，或者是希望他们能创作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我不知道小爽现实是当中的生活状态是不是也是每天就给老狐狸会打个电话，说你这个进度怎么样，会不会这样？ 不会，因为。我会用微信语音， 说的委婉一点。 对，但是还是要每天会， 也不是每天，也不是每天，就是他自己其实有的时候 会有记住日期，其实 对对对，他会自己来问 啊，会有每周，比如说每个月会有特定的交稿日期， 会的，每周都会 有。 有 时候老狐狸自己也慌了，哎，怎么半天没事啊？这边我得问问是不是过了。 然后不到 deadline 是不会看到作品的， 基本上算是。就是他其实还好，就是其他作者就有的时候 更完了， 就是。有的作者会忘记更新，你知道吗？是不更新就没有钱呐、 啊？哦，对呀，这样说明就没问题。确实，这个养家糊口还是大家的一个需求啊。 其实说漫画作者来说都是挺负责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脱稿。 嗯， 是 因为毕竟来说，漫画这职业就经常长时间在那里坐着。就我认识圈内的很多漫画朋友，都基本上有什么腱鞘炎、腰椎、颈椎、正身，这很正常。 因为常坐久坐， 对， 嗯， 就我的身材也是这样做出来的。 我知道，要不然你肯定是一个这个八块腹肌嘛那种， 对， 你知道吗？咱们其实是一样的，我也是，原本身材特别好，这坐着坐着的，其实有点胖了最近。 哎，还好，你这坚持不吃晚饭，我觉得稍微有 一 点 点 成效。 哎， 我们的这个零点空幻说老狐狸的代表作品是什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几部， 没错，小美其实刚才给大家介绍， 就是稍微恐怖像一些的人皮衣裳，还有我们的这个新作哈，叫做《代 价 成像》，它是集古风元素和喜剧风格于一体的一部作品，可以这样说。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猎奇惊悚可以看之前那个，如果要是猎奇比如说我不想看那么恐怖，我就看现在这个。 人民衣裳已经出了很长时间了，就很多很多话了， 那个养得很肥，大家可以看 看。对，那个可以，大家可以比较过瘾的一气儿看下来。 对， 等更新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会不会经常会遇到粉丝催更，每天在微博上啊或者是各种渠道？ 这个很正常。就他们 粉丝有事没事过来给你留言 也不会吧，就没事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会在群里，就 QQ 群、读者群里面聊一聊，然后回大大最近是不是又怎么了，对吧？怎么没更新？然后我直接会回复他，今天不是更新是吧？你怎么又要再催呢？说你好像上周没更新吧？我说你跟我是不是不在一个频道，还是不在一个时间平行线呢？我因为我一直在想，我 作者和粉丝的日常互怼开始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粉丝比较着急，大家也是抱着善意的那种想法，就是很急切的想看到新的作品，但是作为作者来说又很崩溃啊，我已经忙成这个样子，不要再催了，小赖不要再催了。 其实读者还是比较理智的，就 读者还是很理智， 对，比较理智的， 毕竟通过网络嘛，他不能怎么样。 我有些就网上经常吐槽一些读者说啊，怎么去虐待那些什么作者之类，怎么去辱骂这些，我觉得在平台里面很少。基本上没有，有说 的 也就是那种开玩笑的。 读者的素质还是非常高的， 就说我给你寄刀片啊，对吧？把地址给我。 你说请给我寄一个多少多少什么牌子，我要切菜、啊。 对 请给我寄个。 正好我家刀不太利了啊。 千万不要这样，他又有借口脱稿。 哦，对。 去收快递了，是 要不要寄？ 小爽看不下去了。嗯，这刚提到就是这么多作品嘛，不知道我们的狐狸大大在创作当中会不会遇到一些非常难忘的事情，有没有？ 难忘的事情， 嗯，难忘的故事啊，或者说创作当中有 没 有遇到过挑战，很大的挑战，觉得哎呀，这活干不下去了，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嗯，有。就是临近截稿日的时候， 天天都觉得活不下去了。 我活不下去，我怎么我现在真想不出借口再拖了。 嗯，但是又真的没有灵感。 对，有些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 哎，是不是平常要看很多很多的东西，阅读很多的书籍啊，包括看一些影像资料去丰富自己的经历呢？ 对，这种是算比较基础的了。 嗯， 有些时候我们会自我催眠。 嗯，怎么讲自我催眠？ 就 融入这个故事吗？ 对着镜子。就在说你是谁，你是谁，然后你就是把故事里面一些角色的一些生经历在脑海里面过一遍，然后再想你在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会干什么。 小爽注意啊，这个可能是老狐狸的又一个借口。 他不愿意在这时候见到我，就这时候见到我的人，别人会以为我神经病，我一会笑一会哭一会那发，就是那发怒那种感觉。就真的是你需要有那种情绪，不然你写出来的东西真的是没有味道。 嗯， 因为就是一部漫画的它的人物也会很多，然后你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入到不同的角色当中， 对， 然后去给不同的角色设定不同的发展路线，其实想想还是很难的，所以经费也是正常情理之中的事情。嗯，那我们刚刚讲了哈，就这个主笔和编剧在创作的时候的心态也是有一些差别的，就是编剧是比较烧脑，主笔的话是烧脑，再加上又累， 累啊，天天都不想活了，到截稿的日。 但熬过截稿日，又是新的明天了，是不是？ 对 啊， 哎，今天很有趣啊，这个小爽加上这个老狐狸这种。 嗯，那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想问问两位，就是你们怎么看待这两年咱们国漫的一个发展情况？ 嗯， 包括现在条漫也很流行，因为它非常方便，我们可以在各种移动终端上去阅读。不知道两位怎么去看待我们这个国漫的前景，包括条漫的前景？ 我先以作者的这种态度， 咱就以作者，别的不敢说啊。 嗯， 就其实说，现在近几年网漫起来，其实对作者来说是挺好的一件事情。然后特别条漫， 嗯， 那条漫这种东西，其实是没有阅读门槛的，它其实就是一直用手滑，对吧？你不需要任何知识，你都能看。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在大家零碎时间的时候，大家都会没事干。点开看一看， 嗯， 其实这种以后市场会是比较是应该是主导吧， 主流， 因为非常方便， 应该会成为主流。嗯，因为现代人你越是容易阅读， 嗯， 越是容易被人 吸收的一些东西越受欢迎。 对， 其实， 然后说条漫我个人比较看好的， 嗯， 而且现在腾讯平台也比较 支持 这一类的， 嗯， 就新的事物它比较支持， 没错。嗯， 所以以后也会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坚持下去。 对， 嗯，其实之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私下也沟通过啊，其实我们的狐狸大大算是目前这个圈子里面资历比较 年龄比较老， 年龄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偏大一点。 对， 嗯，自己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因为面对很多后辈的这种哇，就是竞争很激烈的，大家都年龄上可能会比您更有一些优势。 压力挺大的。 嗯， 就比如像现在吧， 嗯， 如果这位是条漫作者， 嗯， 你看我俩坐在一块儿， 就是在美女作者身边会比较有压力， 真有压力。而且像现在腾讯平台里面画条漫有好几个美女作者， 嗯， 真的， 嗯， 挺漂亮的 啊。 所以他所以说他垫底呢，真的。 哇，你们那个部门是一个很好 的， 什么时候有空能参观一下的？ 来，随时来。 好好好，谢谢谢谢，回头有空参观一下这个。 嗯，那都提到小爽，小爽觉得未来我们这个漫画发展前景怎么样呢？就国漫这边。 哦，我觉得我肯定是看好，要不然我不会当编辑。 对对对，我就喜欢这样。 因为看过很多很多的作品， 这个， 我不知道从编辑的角度来看，你怎么样去判定一部作品是不是有市场，或者说这一部作品质量是否过关，是不是个优秀的作品呢？会有自己的一个评判标准吗？ 我有。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我比较看重脚本，也就是剧本。然后如果一个剧本好的话，就是读者也会喜欢，不管是二次元还是三次元的人都会喜欢。就因为条漫它这个阅读的形式，它没有门槛嘛，二三次元的人都会喜欢，大家在地铁上面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拿来看看，然后在这种碎片时间就可以看一个， 很方便。这个 对，非常方便。然后就如果剧本就是好的话，它会 读者 抓人， 对，读者留存度会比较较高一点。然后其次就是人设，人物的就长相啊，好不好看啊，然后画面的效果，画面的颜色好不好看啊什么的， 要看颜值。 但是， 这年代就是颜值即正义嘛， 真的要看画风， 颜值即正义。现在， 就毕竟是画出来的，又不是长出来的， 可以自由创造。 对对对， 所以笔下的帅哥美女啊，可以成群，是不是？ 是的，是的。然后就这块读者就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也相信咱们中国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好。 好， 我希望有更多的作者也来创 加入进来 创作，对，创作条嘛。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还是问我们的狐狸大大，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样作品上的打算？ 现在在跟肖阳一直聊，就是一个少年的那种热血向的 啊，热血番。 对，还有个就是日常的，就恋爱向日常。 哎，真是什么样的题材都想涉猎一下。 对，就觉得好玩，对吧？就是你能塑造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塑造不一样的人物，对吧？ 然后可以在故事当中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其实画漫画就有点像导演跟演员的结合，你既要会导，也要会去演， 你还得融入其中， 对， 感受到整个故事的脉络发展， 所以就是神经病了。 那我们可以多多期待我们 期待一下 新作哈。 是， 那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5，再次感谢我们的狐狸大大和我们的小爽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 谢谢，谢谢。 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也是这样就要结束了，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叫做漫游嗨翻天，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回放。同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还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预告。 没错，那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8.2，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然后明天晚上呢，有妖气的小伙伴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这个妖气平台8周年的一个成长故事哈。包括这个8月18号的时候，我们的10万个冷笑话第二部又马上要登陆各大院线了，到底有哪些剧透可以带来大家呢？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明天晚上8点，我们不见不散。我是左小美， 我是许可。今天感谢老狐狸还有小爽，那我们明天见了， 谢谢二位，我们明天见，拜拜。 でもさ。